黎明一夜精神演唱会现在开始。 Stand by for action. 不都看着你，我像有个梦，一切停止在巧梦。不管天已黑，不管心已累，或是有罪，估不到与你里告别了以后，竟再步跟你相遇。忐忑的我心，丝丝的畏惧，默默爱谁？不知不觉中又在想，你是动人的伴侣。若这刻匆匆告吹，谁愿意一生都空虚？ 匆匆告吹，谁愿意一生都空虚？